上星期台风卡努逼近本港同内地，中央气象台出微博想话发台风黄色预警，点知黄色两个字因为涉黄啊，所以都被河蟹咗，要改成台风耶鲁预警，咁先顺利过关。所以可以想象啦，啊，明哥黄耀明应该唔可以喺微博出现啦，黄子华、黄日华都应该冇咩运行噶啦，但黄哥呢啲外国实力更加唔使问啦。咁所以咧喺内地真系铺句说话或者留句言都唔系咁容易噶。嗱，以下呢句你帮我谂谂啦，黄之锋约咗刘霞咁咧喺六四当日攞埋黄雨傘去天安门广场耍法轮功，纪念刘晓波咁样，呢件事你话可以用咩字眼去记录同埋描述呢？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中国十九大大会听日就即将开始啦，北京地铁保安措施不断升级再升级啊，乘客入站嘅速度大减，有几个站啊喺早上嘅上班时段啊，更加出现严重嘅塞人啊。个别车站塞喺人口入口嘅人潮啊，高峰期估计达到数千人，接近一万人添。由于首都地铁听日起啊，仲会实施人物同检，估计混乱将会再次升级。如果同样嘅情况发生喺香港，唔知啲蓝丝会唔会又鸠冲出嚟话阻人搵食啊，冇得做生意啊，等等嗰啲逻辑呢？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几时都话唔可以跟车太贴。嗱，法国媒体世界报咧就周日啊，即系啱啱之前个礼拜日啦吓，刊出嘅号外专刊头版用简体中文写住中国强国崛起，喂，劲啊，超劲啊，喂，个个都话中国崛起啦，好劲啊！嗰啲环球时报啊、中央电视台啊嗰啲就梗系即刻冲出嚟话报道乜乜乜乜咁样啦吓。喂，但系咧后屘咧有人发觉咧，喂个文章内容咧其实咧有唔少咧系讽刺中国内政噶，又话人权差，又话极权啦，喂。唉，炒晒车咯！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 新闻者，大家好好好， 大家好啊！哇，头先听唔明啊 ，Win 你嗰个引言啊，因为太多嗰啲强国嘅 wording 啦，咩人物同检咁样。即系咩啊？ 如果大家有喺深圳坐过呢个地铁噶， 系 咁净系物件系要做检查嘅啫。 系 咁检查意思咧，就将嗰个行李或者个包包系啦，就摆个 X 光机， 惊已塞晒人噶啦。 但系我经常发现咧，系冇人睇嘅 X 光机，咁啊纯粹做个流程，做个样嘅啫。但系嚟紧嘅人物同检系点咧？就系连个人啊都要过 X 光，就好似大家坐飞机嘅时候咁样，你个人都要过完 X 光机。但系咧，你有冇大家唔知有冇？发现咧喺大陆坐飞机咧，无论响同唔响，佢都嗰个人都会入你埋嚟，帮你喺全身再扫一次咁样。 呢个系睇你本身你个人嘅质素咧。 大陆嘅机场系全部都会噶。 我细个都好想做嗰啲守身员噶，专门 serve 啲女仔，因为好有风度嘅。 嗯，女仔即系摸摸索索，你最中意嗰啲啦。 不过今期咧，我就想讲下，即系因为我哋有时咧睇啲大陆嘅新闻啊，《环球时报》啊 ，whatever 嗰啲咧，好多时都好多大陆。叫 wording 我哋未必明啊，咁我之前咧都大概有一节咧系讲过呢啲嘅，咁但系今期咧我准备 又有啲新嘅 进阶版俾大家，因为好多 wording 咧其实即系我谂唔好话我未睇过啊，我问过日日喺强国中环嘅阿 Win 咧，其实都未睇过嘅。 我记得我哋上一次大概大半年前咧， 强国中环呢个都明嘅， 强国中环 Win 系啊， 强中环中环边嚟 嘅中环啊，中环四海个中环啊， 喺大半年前咧有一集咧又系异常嘅白琪就飞机咗。 你冇讲如常先嘛？其实咧，我哋可以揾次咧做统计，其实边个出席系最高？阿 M 出一定系嘅。咁我同你比咧，其实我你系少过我嘅。我想讲， 嗱，依个等雪亮嘅听众去做评分啦。不过讲翻我哋大半年前如常嘅百期冇出席嗰一集咧，咁我哋亦都有讲过呢个嘅初阶版嘅。我仲记得嗰阵讲嘅，譬如有啲咩加大力度啦，优化啦，老蛇啦。 而家好多呢啲香港都识嘅。 小鲜肉啦，呢啲啦，低阶做，低级做啦。 因为我讲开呢个咧，我想问下，有啲 wording 咧，我谂阿 Win 你未必知，有啲香港 wording， 你知唔知啲人咧喺网上面留言咧，话哇你真系好好嘅摩擦力，呢个咩意思啊？ 呢个我真系唔知。 阿白其实知啦。 摩擦力系咪啲连登字嚟噶？ 系啊，系连登字嚟嘅。 摩擦力 咧？ 摩擦力咪真系我都唔系好识。 死咯！ 好傻咁啊！ 哦，你唔系又喺高等嗰啲？ 我好少睇到摩擦力呢只字， 即系唔知点解咧？佢哋有一次唔知边个人可能打错字啦，咁就话咧你系好强嘅观察力，系啦，好强嘅观察力。譬如话，我哋睇到今日咧，八旗个发型唔同咗咁样，咁就会话啊 ，Win 你真系好好嘅摩擦力啦，咁样喺落网上面留言咁样。 即系只不过系一个错别字，就将佢变成即系正规化 网络常用用语， 即系老老实实变咗老老豆豆。 系啦系啦系啦， 老老豆豆都好久啦。我依家我唔抵啊，啱啱我唔识啊。咁咧其实连登咧，即系香港网络咧，有一个字叫 fat fat， 知点解？啊，你 fat fat 啦咁样。 fat fat 系咪事实个 fat 定系 ？F A T F A T。 F A T 肥肥 系啊， 你肥肥。 嗱，呢个咧系呢个高登或者联登个财经台成日用嘅。咁例如咧，我买只股票，我五蚊买，咁升到十蚊，我赚好多钱。 啊，肥咯！ 你今次系肥肥肥肥啦，肥肥啦。 你有发个猪头啦， 系咪先？肥肥。 系啦，咁所以今期咧，即系我知大家冇理由无端端会去强国嘅网络嗰度去无端端去睇嘅，我谂啊，就甚去到 Win 都唔会咁样。咁我咧，我准备咗一啲强国嘅 高阶版嘅 高阶版啊，真系，我都觉得呢啲系即系我都未必会识咁样，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识嘅，咁啊大家自己自由发挥啦吓。我试下另一个先，有个咧词语咧叫做表演性喊冤嘅，表演性喊冤。 边个表边个演边个？ 表演就表演啦，系啦， 性系性嚟嘅性啦， 性就即系 唔系性质个性啊， 性质个性啊， 性质个性。 表演性喊冤。 即系做假嘅，即系赚委屈咯，系咪咁嘅？ 我第一次听咧，我都以为系咪嗰啲嗰啲叫咩碰瓷党啊？即系跌低咁跟住屈钱嗰啲咧，咁佢咪会喺度呼天抢地 咁晒 气咁样？我会以为系咁样表演， 即系唔系咁样， 系咁样啊！所以叫做古惑嚟嘅， 表演性喊冤， 表演性喊冤咪真系即系本身我真系好委屈嘅，咁但系我比正常咁夸张咁委屈 系。 表演表演先行嘅， 你用普通话读一次都冇， 都冇分别喎，又唔系音又唔系性嘅， 好难估系咪？ 系啊， 咁咧佢咧系话嘅意思咧系话咧大家唔能够好好地讲嘢啊，甚至系即系大家系嗰、那个价值观审美观都好唔同，咁变咗系种鸡同鸭讲嗰种荒诞嘅色彩咁样， 咁咧就有咩关系啊？ 从而咧就变成你屌屌鬼知咩关系？有咩关系啫？ 你冇咩？你 M G 平时唔讲粗口啊？就佢一字咧讲好多粗口啊！ 就而家我哋形容咧，就我哋譬如而家我同你咁样吓沟通唔到嘅话咧，就会系一种表演性下面形容大家咧嗰种。价值观唔同啊，审美观唔同嘅时候咧，好难好好沟通啊。 冤系冤枉个冤啊嘛， 冤枉个冤 吓，真系未听过喎、啊、呢、這个。 呢个系我点解攞佢出嚟讲就是，我觉得而家有阵时有时同啲所谓男司倾偈咧，有时 包括同八旗倾偈都系咯， 都系男司， 都会有表演性喊冤呢啲咁嘅情况。 我系未来嘅副局长。 OK 好啦，咁啊估下第二个啦，呢、這个大家开心啲噶啦，呢、這个叫雨滑啊。雨是乳房的雨你喜意啦。滑呢就是很滑流的滑。 喂喂这个啊边讲先你 说。咩是雨滑咩是雨滑。 喂我哋呢啲呢通常呢用普通话讲一次。咁呢跟住可能啲同音字呢就咁上紧啦。 雨啊雨啊雨房。 雨滑。 雨滑。 嗯。 冇关系。 你正常咁讲冇理由会觉得冇理由。冇理由会估唔到。 好圆滑啊。 圆滑。 好圆滑。 圆滑都似都似都似。 唔似你哋个思想喎、 啊。都似圆滑。 即係点啊你想我嚟答系咪即係个耳缝即係个波波好滑咁样嘅意思系咪 人哋嗰啲佢呢个呢本嚟呢系一本杂志入面呢叫啲女仔估嘅。咁、女仔都会估系嗰个方向啦。话 个波波好滑。 话系咪啲奶飲起上嚟好滑啊咁啊圆滑啊咁样话系咪形容啲女仔皮肤滑啊你哋冇理由唔系朝咗方向。 我哋不嬲唔谂呢啲。 我哋不嬲唔系你自己啊啲咁龌龊啊！大陆嘅成语龌龊嘅思想啊！ 龌龊我真系唔识。 我广东话唔识读，但系用普通话就系龌龊，即系好卑鄙、好下流嘅想法。 O K， 系啦。 嗱，语滑咧就系咁嘅，就因为咧大陆真系好多嗰啲和谐咗嘅文字啦。系啦，咁咧原嚟有一个字眼咧喺大陆嗰度都系和谐咗嘅，叫做辱华。迂华 啊， 辱华， 系啦，侮辱中华，系啦，系啦，系啦， 辱华， 系啦， 即系都系 辱华唔讲得嘅咩？ 唔知点解唔讲得，系啦，有时就系敏感字，你知噶啦，有时你真系任何嘢都变咗系有可能成为敏感字词噶嘛，咁啲人咧就会用呢啲咁样嘅谐音字咧去取代啦，咁所以咧就呢个。 语滑咁样嘅形容词咧，就系我哋用我哋形容辱华嘅 少少谐音咯，系谐音字咯，辱华辱辱辱辱。 喂，你冇啲咁鬼难嘅喂， 系啦，高阶版嚟嘅啫， 呢啲好容易。 系咪真系有呢啲噶？ 系啊，嗱呢、啊這个呢、這个诶近诶唔好俾贴士住，呢、這个呢、這个诶、有机会会听过，我觉得 系 诶，但系都你有接触过嗰件事先会听过，有个 wording 叫做永恒之蓝。 永恒就永恒啊！ 咩酒名嚟啊？ 系啦， 蓝系蓝色个蓝。 系啦系啦系啦。 永恒之蓝。 系啦。 咩海之蓝嗰啲 friend 嚟啊？ 酒嚟嘅海之蓝。 泰坦尼克嗰条链啊嘛。 喂，我依家上网 search 下有冇先，我依家 search 唔上 M J 啊。 未必咁易 search 到噶。 永恒之蓝啊，蓝色嘅蓝。 永恒之蓝，我相信你如果去大陆嘅网站 search 咧，有机会 search 到嘅。 喂，个蓝系蓝色嘅蓝。 蓝色嘅蓝。 永恒之难。 喂，个股啊，叫你股啊。 谂紧屌，你咩时间谂噶？嗱，证明俾大家听众听，大家听众喺而家听到一个永恒之难咧，我都系啱啱听嘅啫。 发奇喺度 search， 跟住你喺度复述个问题啊，当答咗咁样，永恒之难咁样。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形容？ 喂，冇嘅话咪真系有啦。我估讲冇啊。 你试下百度， 就有啦。 系啦。 系咪即系形容一啲男士咧？定系咩意思？ 唔系、啊，我百度、啊、 我哋用蓝丝可能真系几啱。 唔系、啊，我百度，我百度都揾到啲好似唔好关事咁样喂。 百度揾到啲咩啊？ 佢话咩？系2017年5月12日啦、啊、全球范围内爆发基于 Windows 网络共享协议进行攻击传播的咩咩罗虫恶意代码咁样。 Exactly 啦 ，Exactly 啦。 咁呢个咁即系 永恒之蓝咧，其实就系好出名嘅 WannaCry 嗰、 啊、 个病毒。咁系啦。咁如果佢而家咧，因为呢个病毒太出名啊，咁所以咧，之后咧，泛指呢一啲嘅咩勒索病毒啊、蠕虫病毒啊、whatever 呢啲病毒咧，佢都会系开始用呢一个永恒之蓝嚟讲。 但 WannaCry 你英文点译都唔会译咗做永恒之蓝。 佢 WannaCry 咧，佢唔系我唔知道点样译啦。当时 WannaCry 咧嗰个名咧就系叫做永恒之蓝勒索蠕虫病毒嘅。系啦，佢有中文名嘅， 就系 WannaCry。 咁所以如果有一日咧，譬如话你同大陆人倾生意啦，咁啊大陆人就系讲，近嚟中咗永恒之蓝啊，睇到个 email 咁样，咁你如果真系唔明嘅 wording， 未必知噶嘛。 以为佢系中咗永恒嘅蓝丝嘅侵即系侵袭。 等先，你又成日喺大陆倾生意，有冇听过呢啲咁嘅嘢？ 冇听过，冇听呢啲。每食晒饭，咩有冇听？阿 V 有冇听过咩叫永恒之蓝啊？咩唔会咯？ 中咗咪会咯？ 原来呢个真系高阶版。 喂，嗱 ，MJ 讲咁多咧，我依家即刻我上网睇呢啲，我本身我真系唔识嘅，我想讲，我真系我开始揾紧咧。喂，原来有啲咧，真系唔易估，例如咧。蓝瘦香菇， 蓝瘦 呢个好易估啦，呢、這个出名难瘦同埋想哭啦。 咁、我揾个第二个先， 呢、 這个 好容易 啫。有冇咁快估到啊？ 我准备咗一个嘅，我准备好多个嘅，估下呢一个啦。呢个大家中意嘅，呢个叫九千岁。咩叫九千岁？ 九千岁 咁九千岁， 即系咪即系形容一啲狐假虎威嘅 权力好大嘅人？ 九千岁，即系 皇帝系万岁万岁啊嘛，咁九千岁就 咪即系 under， 即系紧似皇帝啦， 系啦，即系会唔系一人之下咁嘅意思咯？系中嘅， 唔中唔中，都争好远，都争好远。不过你同其中一个女仔嗰个答案有啲接近啫。系啊，九千岁咧系香港人都会有呢啲 wording 嘅，咁但系大家用词唔同，我哋咧就叫呢啲人咧就叫九十后同零零后。 咁点解叫九千岁咧？ 咁系因为九十后同零零后咧就系九零后 嘛，九零同零零千禧。 即系但系有冇啲贬义咧？即系除咗呢个，即系 有啊有啊。咁而家你见到香港九零后啊，你叫得人哋做九零后、零零后都未必带褒义噶啦，都有少少贬义喺度嘅。 嗯， 系啦。 即系形容呢啲九零后、零零后系啦， 唔系我哋好多听众咧系呢个年纪嘅，即系我希望 应该唔多 系啦，咁所以咧，咁所以咧，我系觉得系我有前途嘅。九零后 我就好乐意做个九零后嘅， 本身咧，各位听众其实我系九零后嚟嘅， 我九零后读大学啊嘛， 你某啲地方嘅部位就九零后睇得出 系啦。不过头先白奇讲嗰个蓝瘦蓝色个蓝。野兽嘅兽同埋香菇，我真系 野兽嘅兽啊， 系野兽嘅兽， 肥瘦嘅瘦啊， 蓝瘦香菇，就系咧一个人咧自己拍咗条片，一个广西人嚟嘅，但普通话唔标准，咁咧就话个女仔就同佢讲分手，佢就喺度自己无端端成日讲蓝瘦 香菇香菇其实就是他就想讲好难受难受 难受 想哭 想哭。 是啦咁其实所谓就会后来演绎咗就是变咗难受同香菇。是啦。 呢啲我其实头先你即刻开估咗我未听过。 你未听过 我未听过。 你系咪你系咪真系做緊节目㗎你应该影呢定做节目啊 咁呢个好出名嘅国内微信啊或者疯传嘅。不过头先 MJ 所讲嗰啲呢就比较少咩永恒的男呢啲唔会讲。 旅行的男女近嚟如果有中过 WannaCry 咪会知囉、啊。我好似我都係睇完集之后先知道、啊、但我好似记得喺WannaCry 嗰几日啦特别 hit 嗰几日呢喺同我哋同事傾嘅途中好似有见过呢个 wedding 出现嘅。 嗯好啦。仲有冇啊 继续继续估得大把。估个叫做海豹上岸啦。 海豹上岸。海豹上岸， 唔系呢啲通常咧系古未必就用普通话读一次嘅，系讲翻佢背后嘅意思，即系海豹上岸，即系佢形容一个事咧，就可能好寸步难行，类似咁嘅嘢啦。 啊，俾啲提示啊，呢个咧我嚟形容下啲Facebook 嘅行为咧，系应该几贴切。 大陆都冇 Facebook， 即系咁讲。而家我嚟俾你两个估啊嘛，你两个知咩系 Facebook 噶嘛？ 知，一两知道咯。海豹上岸。 系咪啲洗版啊 ？Facebook 来来去去啲系咪嗰几个咧？ 洗版， 洗版就唔会叫海豹上岸啦、 啊。海豹上岸， 俾啲想象力啊，大佬。 Facebook 有啲咩？ 极速估唔到，跟住又极速开估咁样，边度好玩噶？ 喂，我阿边度想问个豹字嘅速成点打？ 又去估，又去百度 Google。 个炮如果冇嘅，点样写？ 用下你嘅想象力啦！ 我已经揾到啦， 都已经俾埋 tips 噶啦。 我揾到啦， 可能听众都估到。 系咪呃例啊？ 诶，类似啊，类似啊，类似啊。 即系呃例咯。 咁点样嘅呃例会叫海豹上岸得噶？ 即系。就唔要谂下 先。我嘅错。 我揾到，我揾到，但系咧，佢未讲到个意思出嚟，我唔知点解。 啊，系咪即系将一啲虚构嘅嘢摆上去压力，或者系炫耀式嘅？ 哦，炫耀，炫耀，炫耀啊！ 我估到啦，但系点解仲海豹上岸？ 神明礼地啦，咁佢就话咧，有啲人咧就成日都潜水嘅，即系日日都唔铺嘢出嚟嘅。咁咧一定系有啲咩成就啊，有啲咩劲嘅嘢咧，譬如话我今日就跑咗十个圈啊，咁样先出嚟嘅啫。咁我海豹上岸，你可以想象下。喂，海豹就不到喺水底啦，咁上岸嗰下咧就喺度好似海洋公园嗰啲咁样咧，就扫出嚟拍拍手咁样嘅，就好威武嘅一个形象。 海豚啊嘛， 咁啊， 点解唔用海豚上岸？点解唔用？ 人哋点解用？点解咧？人哋中意用呢个海豹上岸，人哋睇惯海豹啊嘛，人哋用海豚嘅时候，你又问点解唔用海豚？点解用海豹啊？点解唔用海狮啊？点解唔用海沙？ 啊，海狮嚟噶嘛？点解唔用海狮啊？ 系啊，点解要用海豹先？ 因为佢话海豹啊，呢度社会嚟，海豹系晒太阳嘅时候先会出现嘅。 哦，即系晒 即系佢哋系啊晒命系啦。 咁又合理，合理啦。如果唔系就会问点解唔 都有都有个炫耀嘅？点解你哋估都估唔到嘅咧？ 唔系估到啊，林尾 系咪估到啊？ 又跟住讲答案之前，我 又俾啲屎，又去 Google 百度，跟住先话晒嘢出嚟，跟住先估炫耀。 喂 ，MJ 其实咧。各位听众，我哋强国生还者做节目好认真嘅。我唔知道 MJ 系咪求其自己系百度 edit 而家 自己作啊！ 我咁劲，我可以百度 edit， 跟住俾你 search 到咁犀利啊！ 嗱，有嗱，最后两分钟啦，我哋再玩多个，咁啊，叫我百奇熄咗部 iPad 先，熄咗部 Mac 先，咁啊， 呢个嗱，佢咧呢个杂志嗰度咧，系啦，呢个杂志咧系啲好多女仔靓女杂志，唔系点会我哋睇啊？咁咧佢有分唔同级别嘅，咁呢个咧就中学级。即系未到大学级同埋研究所级啊，即系第二级啊，你当第二栏啦。咁呢一个词语叫做颜苏肌，颜咧就颜面个颜啦。呢个颜咧就我哋讲嗰个即系个样好靓仔咁样可能。苏咧就系即系酥皮个酥啊， 酥皮个 系啦，酥啦，机器个机啦，系啦，颜苏肌咁啊，估下咩系颜苏肌啦？ 即系奶靓嘅杂志，即系嗰个个样好靓， 系。 佢样好靓， 系啦，咁靓嘅， 咁咪叫人靓仔咯。 唔系咁，依家嘅潮语唔一定咁简单嘅咩？ 系啦， 系咪扮好严肃啊？演书演书嘛，即系一个 扮好严肃嘅一个人啊，或者一个成、一个行为。 唔系，佢讲嘅一个人咧，系可能有啲知识，好中意 show 自己个样出嚟， 吓 系啦，即系可以抽炫耀咁样。 终于都似翻古嘢，终于两位都似翻古嘢。阿 Win 就向呢个谐音方向发展，呢个就唔系谐音嘅。咁但系阿八奇讲呢个咧，你据讲似你个答案点？ 即系好中意 show 自己个样，觉得自己颜值好高，咁样不停 show off 咁样。吓， 类似嘅，因为佢个 show 咁啱，你又撞得几次。又 我唔系撞，我知 佢个 show 唔系 show 嘢个 show 啊嘛， 我知。 但系佢个 show 咧咁啱就系讲话嗰啲人咧好叻讲嘢，即系好似阿 MJ 咁样，系啊，讲嘢咧有一种令到人哋觉得好 show 嘅情话咁样嘅，系啦， 演 show 风 show， 系啦， 哦嗰个 show， 系啊，那个 show 咁诶颜值又好啦，咁样咁啊好识得带节奏嗰啲人，咁就会形容为一种颜 show 机啦。 即系其实我啱啱先展示我真正嘅实力， 你明唔明啊？你高估观众嘅， 系啊。咪后继续估落啦，你估到几多个？我讲真，我估唔到嘅。好啦，咁啊，今次嘅节目咧，去到差唔多尾声啦。咁啊，今日好高兴咧，我哋有三位颜苏机咧，继续喺度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强国嘅 wording 啊。 难得我啫。 咁啊，下次咧，我哋再去搵啲有趣啲嘅嘢同大家继续估下吓。 好，下次见。